但从未走远。普兰奇走上去拍拍 P5092 的胸口， 你们是值得敬重的汉子，有机会去草原，我们一定用最好的马奶酒招待你们。 P5092 也不介意，他笑着说道， 感谢你们过来支援，如果不是你们的话，我们也撑不了多久了。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还得赶去北方。 正好我家主人也去了北方，正好同行。 普兰奇说着转身对身后的草原汉子喊道， 牵马过来。 为了长途奔袭，这些草原汉子每个人都是赶着两匹马过来的，以免一匹马承受不了这么远的路途。如今他们愿意将自己的马匹让出来给第六作战旅的士兵骑，也算是表达了自己敬重之意的方式了。此时左云山战场北方，颜六元怔怔地看着任小素，他没想到自己担心那么久的事情在任小素眼中好像根本不算什么似的。 在宗室那场战争里面，我杀的人少说也有数千了吧，后来去了146号壁垒，那里一整个作战旅都差不多打没了，当时146号壁垒破灭，肯定也会有平民受伤。再说周氏73号壁垒东湖陷落的事，虽然壁垒没塌吧，但动静也不小了。然后就是孔氏的壁垒也杀了几百号人，洛城也杀了上千人。现在想想，我自己都感觉自己像灾星一样，好像走到哪里壁垒就毁到哪里。 颜六元半晌没说话，他忽然发现任小素杀的人可比自己多多了呀。 我告诉你那句话只是不希望你误入歧途，但你记不记得我还说过什么，做人就要问心无愧，如果有愧就说服自己不要有。其实咱们都不是做英雄的料，所以不用给自己身上背那么重的枷锁，保护自己身边的人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对了，讲讲你在草原上的事情吧，那里的生活艰苦吗？ 那里很漂亮，我去的时候一场暴风雪将整个草原都变成了白皑皑的一片，看起来异常壮阔。待到冬去春来，雪水融化后汇成溪流，草原上的河流清澈而弯曲，在草原上就像是一条天蓝色的围巾。牛羊在草原上散落着吃草，牧民则骑在马上甩着鞭子。一阵风吹来，草原如同海浪般汹涌翻滚。到了下雨天，大家会聚集在各自的帐篷里升起火塘，外面是雨声，而火塘暖烘烘的，把衣服都给暖得干燥舒适。哎，不过那里没有什么蔬菜吃，我还专门让哈桑去了一趟西北，找到一个叫做苏雷的马匪进行交易。 任小素愣了一下，苏雷这个名字怎么听起来非常熟悉，他好像也遇到过这么一个马匪。不过在颜六元的话里，任小素更在意的是对方的神情与语气，他清楚地明白颜六元很喜欢那里。在此之前颜六元也走过许多地方，但是任小素还从未见过颜六元如此发自内心喜欢一个地方。 以前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113号壁垒外的集镇，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每次想起来那里都会感觉亲切。但是哥，我们回不去了，对不对？ 113壁垒都没了，113号集镇也就不复存在。颜六元话语里意有所指。任小素看向颜六元问道， 跟我去西北吧，那里也有牧场。 其实任小素已经有答案了，可他还是忍不住想再问一下。然而就在此时，南方有马蹄声响起，地平线上出现的人群犹如一个个小黑点快速地接近着。颜六元站起身来， 那些赶过来的人看到自家主人和狼王便快马加鞭，一个个发出震天的欢呼声。待到草原的汉子们，第六作战旅来到俩人面前，草原人和第六作战旅的阵型泾渭分明，所有人都分别看着自己的领袖，彼此相处虽然亲近，却始终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将双方隔离开来，哪怕这条线只有一米。颜六元看向任小素， 哥，我之前一直不敢来见你，是因为我担心你会对我很失望，这次来是因为以前都是你在保护我，而我也期待有这一天可以反过来保护你一次。我做到了，不光这次做到了，以后还会这么做，但是我已经属于草原。 任小素默默地看着颜六元，是啊，小六元终于长大了。在此之前，颜六元成为草原的新王，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份和力量，他不再是那个只会跟在任小素背后的小男孩，而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位草原上的王。可那个时候他的人格仍旧不算完整，因为他心存畏惧，不敢见任小素，心中总归有一片阴影存在。为了逃避那片阴影，他甚至想要割舍过去的感情。而现在他正视了这一切，在没有丝毫畏惧逃避的因素下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这一刻他才算是真正的完整了。任小素很清楚，一位草原上的王已经是天上的雄鹰，雄鹰怎么可能再躲在别人的羽翼下生存？草原人是一个完整的族群，这样的族群到了西北势必会和178要塞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颜六元也不会愿意自己的族人去寄人篱下，所以任小素理解颜六元的选择。此刻草原人与西北第六作战旅并肩助力，辽阔的荒野上人群向远方蔓延，天地高远，两人最终都有了各自的生活和道路。人生并不是非要捆绑在一起才算完美，目送亲人好友去往远方也是大多数成年人必须经历的生活。两个少年的成长，从一起经历苦难到如今都拥有了完整且独立的人格，不再回避过往的一切不堪，坦然走上各自的路途。 那以后你会来西北做客吗？ 当然会，哥，以后你镇守西北，那我就替人类镇守北方好了。给我三年时间，三年之后，我保证再也不可能有北方的蛮子越过草原，而草原和西北永远是最好的朋友。 路虽不同，但从未走远。草原上的汉子与第六作战旅的西北汉子告别，彼此相互拥抱了一下，然后邀请彼此以后一定要去对方的地盘上做客，一个个都无比热情。任小素和颜六元都知道一定会有那一天，起码只要他们两人还活着，西北与草原永远都不会起刀兵。颜六元不打算参与后续的战斗了，如今大局已定，远征军团必败无疑，作为草原上的新王，没必要再用自己臣民的性命去冒险，他们现在最该做的就是回到草原上休养生息。他对任小素说，以后由他来镇守北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从今天开始，草原人将代替176号壁垒，成为中原人在北方的第一道防线。如果远征军团再想南下，首先要过草原这一关隘才行。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临别之际，小玉姐眼眶红红的拉着杨小姐， 小苏那孩子以前吃尽了苦头，现在好不容易苦尽甘来，姐姐拜托你一定要好好对她。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我作为外人也没什么资格再多说，只期盼你们好好的，等你们有了孩子，我可以去西北帮你们带带孩子。 顿时间，杨小锦的面色腾的一下就红了，在任小素面前她也没这么容易害羞，但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小玉姐这位家长的时候，她就总觉得有点放不开。至于孩子的事情，那不是还早呢吗？ 小玉姐，你也要跟着六元回草原吗？我知道你在那边一定生活不习惯吧，毕竟和南方的习俗差异很大的。 小玉姐回头看了一眼颜六元，然后温婉地对杨小锦笑道： 你们在西北有王富贵，有江武老师，还有张先生，那么多朋友都在一起，但六元在草原上却只有我了，所以我必须陪着他。放心吧，我听六元说去西北其实也不算麻烦，骑马的话10天就能到，我去看你们也很方便的。而且如今小素成了西北的少帅，那草原和西北通商往来是早晚的事，我到时候可以随着商队一起去看你们的。 嗯，小玉姐你一定要来。 嗯，好了，我这就去与他们会合了。小素以前没喜欢过其他女孩子，这个我向你保证，所以她有些时候可能会不知道女孩子喜欢什么爱听什么，如果她犯了错，以后再见我了你就跟我说，我帮你训她啊。 好。 颜六元这边确定要回草原之后，就开始跟任小素商讨一些正经的事情。任小素喊来张小满和大忽悠P5092、王韵等人，却听颜六元说道： 草原上百废待兴，需要很多东西，例如武器，例如蔬菜、茶叶、布匹。我这边回去后会尽快派哈桑组成商队，带我们草原上的货物跟你们交换，不知道可不可以。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大忽悠来回答这些问题。大忽悠想了想说道： 哎，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这边也会组成商队前往草原。 然后就是草原这边的知识断层比较严重，所以我希望可以送一些小孩去178要塞上学。 没问题。 这时候颜六元又看向任小素： 哥，我这边还想派一些草原人进西北的军事学校进修，可以吗？ 任小素心里顿时升起一丝笑意，不得不说颜六元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明机灵，这进入军事学校进修的事情还是挺敏感的，所以这事儿颜六元就不跟大忽悠说了，而是直接以弟弟的身份对任小素说。任小素看向大忽悠笑道： 我能决定这个事情吗？ 你是少帅吗？当然能。 任小素看向颜六元： 好，我答应你了。 最终颜六元还是带着草原人回了北方，不过临走前狼王忽然凑到任小素身边晃来晃去的不肯走。任小素纳闷了，自己虽然跟狼王好久没见，也算是老朋友了，但问题是对方这赖着不走是几个意思？所有人都看着狼王，狼王则看着任小素。过了好半天，任小素忽然掏出一瓶黑药来：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 狼王立刻点头。任小素顿时震惊了，你一头狼老需要这玩意儿干嘛？不过他还是一次给狼王换出来10多瓶，狼王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P5092 看向任小素问道： 少帅，接下来去哪？ 善始善终吧，把咱们手上的弹药全部打完，然后就回去大兴西北。 P5092 沉吟了一下： 虽然我也很想继续协助王室追杀远征军团，但咱们现在不太适合再次进入战场了。 因为我们的机动性没有远征军团强，很容易阴沟里翻船的。 谁说咱们的机动性没他们强？ 任小素说着， P5092 他们便听到了蒸汽列车从虚无中驶出的声音。 少帅，你是要让所有士兵上车？ 之前任小素在他们抵达左云山之前也提过这件事情，但当时他们需要做的是把远征军团拖住，所以 P5092 否认了这个提议。 对，虽然16节车厢总共只有1000多个座位，但大家站着的话，第六作战旅全部上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咱们也不和远征军团正面作战，就用蒸汽列车来追他们，打完弹药咱们就走。 说着，任小素让大家全部上车，然后一个个车窗上都架上了枪械，看起来恐怖异常。一瞬间， P5092 忽然感觉步兵旅竟是有点装甲旅的意思了。列车上，第六作战旅的士兵一个个兴奋起来，大家都没想到少帅还有这种手段。就在列车开动的时候，任小素看到远处再次出现一支部队，而为首的就是罗兰和周琦。任小素把列车开到他们面前停下，罗兰高声喊道： 你们这是要回战场去吗？ 对，这次谢谢了，庆氏的情谊我记下了，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嗨，我就不跟你回去趟这个浑水了，王氏现在说不定特别想抓到我呢，我这边让纳米战士直接原路返回西南，而我还要往南走一遭，正好趁着王氏没法脱身赶紧南下。 南下？ 没错，先去趟洛城，然后去周氏。那个还有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你那黑药还有吗？我这边有战士受了伤，你懂的。 任小素哭笑不得，他看向那些纳米战士，这哪有人受伤啊，自己需要黑药就直说嘛。狼王罗兰这怎么一个个临走前都来找自己要黑药啊？左云山的西北方，纳米战士们并没有与罗兰同行，而是按照原路返回庆氏。在300多公里外，已经有车队在那里等着接他们返程了。这一次对于纳米战士来说，一方面是跟着罗老板来救援任小素，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实战训练。回去之后，他们这次战斗的数据会全部记录下来，并有专门的团队进行分析，看看所有纳米战士的表现，以及研究更加适合他们的作战方式、训练方式。纳米战士们快速地朝汇合地点赶去，每个人都归心似箭。因为打了胜仗的关系，所有人都很轻松。然而最前方的军官忽然停下脚步，只见军官的手臂抬起，后方所有训练有素的纳米战士立刻半蹲下来，准备掩护射击。庆氏军官冷声问道： 你是谁？通报身份，不然我不将开枪射击。 只见对方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们说道： 这次的纳米机器人应该够近期使用了，虽然还有点少，但工厂马上就能建立起来，那时候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纳米机器人生产出来。 军官听到对方这宛如自言自语的话，心中顿时升起不祥的预感来。说话之人笑道：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现在我来接管你们，工厂的建设就由你们来看管吧。 话音未落，2000名纳米战士刹那间神情全部陷入呆滞状态。过了3秒之后，所有人神情又立刻恢复正常。只是他们不再询问林是谁，而是直接朝荒野上前进。没人知道他们到底要去哪里。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同一时间，庆氏西南方正有一支车队护送着刚刚生产出来的纳米机器人前往111号壁垒。车队在山峦之间的公路穿行，前方2辆装甲车开路，后方则还有8辆摩托车、1辆装甲车殿后。 整支车队的防控非常严密，车队之中的纳米战士时刻都在警惕着有人突然出现。可是当他们进入一条隧道的刹那间，所有纳米战士都进入了呆滞的状态，而后瞬间恢复正常。他们将车队停在了隧道之中，所有人下车，将运输车辆的货箱打开，然后将里面一个个装着纳米机器人的箱子抬了下来。之后这支纳米战士组成的小型战斗序列废弃了车辆，抬着这些纳米机器人快速进入山野。直到30分钟后，车载对讲机里响起指挥中心的询问声。 汇报车队抵达方位。 A03 小队，汇报你方车队方位。 可是没有人会回答他了，车上早就空无一人。其实就连任小素也做不到直接控制别人身体中的纳米机器人，如果他要刷机，就必须等待目标进入昏迷状态。然而此时此刻林所做的事情虽然看起来跟任小素刷机相同，但原理却截然不同。杨安京与王文业的那次摧毁青石秘密基地的行动，后遗症远比想象中更大一些。就像洛城那次，王文业仅仅只携带一块巴掌大的设备进去连接清河的网络，灵便达到了挟持七颗卫星的目的。而这次秘密基地的军用系统就像是一扇大门一样，没人知道灵走进那扇大门之后到底掌握了多少东西。现在灵通过庆氏自己留在纳米机器人上的后门程序，掌控了庆氏的纳米机器人。人工智能在计算机领域如同上帝般的能力第一次展现得淋漓尽致。庆氏部队在发现车队失控后的第一时间便将此事告知庆诊，而庆诊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切断所有军用系统的网络覆盖。庆氏又联系了罗兰带出去的那支纳米部队，结果这支2000人的部队竟然也失联了，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明明罗老板才刚刚与这边通过电话说已经作战结束，这2000人的部队怎么会突然失联？这一次很多庆氏高级将领都察觉到了一丝危险在慢慢逼近，他们追问庆诊接下来怎么办，但那位庆氏之主并没有多说什么，似乎还在等待着。洛城之中，希望传媒大楼顶层，江旭认真地审视手上的稿件，一字一字，一行一行，生怕文章里出现不合时宜的词汇。其实很多报社的主编已经不再做这种琐碎的事情了，他们会把校稿这样的事情交给编辑，自己不再进行最终的审稿，只把控报社的舆论方向。只是江旭在对待新闻的时候格外的认真仔细一些。当他看完稿件便拿起桌上的一部电话说道， 让张副总编来一下。 以往他会喊纪一来安排稿件，但此时纪一正跟随火种部队撤退，所以由另一位叫做张晨统的副总编接替了纪一的工作。江旭从衣架上取了自己的大衣，张晨统副总编进来后他交代道， 这篇稿子安排明天第二版吧。 张晨统从桌上拿起稿件，赫然的一篇关于西北军驻守左云山并大获全胜的文章。他抬头问道， 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左云山，您这是从哪儿来的新闻材料？ 江旭心情似乎不错， 这是王室那边的第一手记录，我也没想到他们会突然把这个发给我。远征军团要败了，战争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王室也开始准备乘胜追击，现在远征军团以一半兵力留在大牛山负隅顽抗，另一半人开始向北方撤退。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之前火种溃败的事情让所有人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里，生怕什么时候前线又传来王室也溃败的消息。 您这是要去哪儿？ 我去清河大学上课。对了， 今天晚上告诉大家不用加班了，忙了这么长时间也该稍微休息一下了。不过告诉大家都不许喝酒，在战争彻底结束以前，我们还有许多事情报道，等确定我们真的胜利了再安排大家调休。 好的。 张晨统笑着答应了，不过他想起一件事情了。 对了，总编，王室的人一直没有走，就住在咱们洛城的酒店里，他们每天都会按时来拜访，咱们老是这样挡着也不是办法呀。 如今希望传媒在所有人眼中都像是站在了王室的对立面去，仿佛故意针对王室似的。虽然他们自己秉持着记录真相的原则，但这段时间希望传媒确确实实报道了太多关于王室的负面新闻，而且那些文章在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据说就连王室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很多人静坐在王室财团办公室机构门前，抗议王室在战争中的不团结行为。这个时候王室的团队始终在洛城逗留，希望见江旭一面。很多其他媒体的记者也都来了这里，希望拍到江旭与王室接触的画面。希望传媒一直都是媒体界的龙头，很多媒体都想抓住他的把柄，然后将这个业界的庞然大物给推下神坛。其实那些媒体只要和希望传媒一样坚持说真话记录真相的原则，在这个时代里同样可以迅速崛起并得到百姓的信任。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推倒希望传媒这个更加快速有效的方式。只要能抓住江旭与王室私会的画面，那么第一时间刊登这个新闻的记者和报纸便能顷刻间扬名立万。这就是真实的世界。现在战争马上就要结束，希望传媒未来一定会如实报道一些有利于王室的消息，因为这场战争最终确实是王室取得的胜利。希望传媒的责任是记录真相，他们不能抹灭王室的功劳，即便大家都对王室非常不满。可越是这样，江旭就越不能见王室的人。万一他这边刚见完王室的人，转头就开始报道王室的好消息，那些等着看希望传媒倒塌的人就会立马大做文章。此时江旭从希望传媒的大楼里走了出去，虽然拄着拐杖，但腰杆却挺得笔直。如此洁身自好坚持原则的人，就算瘸了一条腿也并不妨碍他的气度。大多数时间里江旭都是有专车接送他去清河大学的，不过希望传媒的人都知道江旭还有一个小小的癖好，就是当他心情非常愉悦的时候会自己慢慢走过去，不用车送。有人偷偷问过他为什么，江旭的回答是，当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看这个世界的目光都会格外的清晰与美好。人这一辈子很短暂，心情好的时候又不是很多，所以这样的好景色要珍惜。走到街上，许多行人见到江旭都会微笑示意。在很多年前，江旭腿刚被打断的时候变成了洛城里最受尊敬的人，那时候很多人见到江旭都会主动跟他打招呼问好。再之后希望传媒坚持原则的事情越来越多，江旭也越来越受人尊敬，以至于所有人见到江旭都会忍不住问候一声。然后大家发现不管江旭认识不认识的人，他都会回以问候。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后来大家就发现江旭的嗓子都哑了，希望传媒的同事心疼他，就偷偷告诉大家以后别打招呼了吧。以江旭总编的性格，别人给他问候他不可能视而不见，如果天天都是这样谁也受不了啊，江旭的时间全都耽误到打招呼上了。于是洛城的百姓就慢慢不再打招呼，而是见面之后微笑示意， 不过今天有所不同，前方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消息，不知怎么的也传到了洛城。有人看到江旭笑容满面的样子，便忍不住上来询问： 总编好，看您今天心情很好的样子，是不是您也得到了牵线大捷的消息啊？ 嗯，是的。 那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啊？我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吗？ 这个我没法确定，一切都以报纸刊登的消息为准。不过我个人希望战争早日结束。 听到没，总编也接到消息了呀，前线确实打了大胜仗。 这时又有人问： 哎，总编，现在外面都传说战争期间王室派人摧毁了庆氏的核实验基地，这是真的吗？据说庆氏那边即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了。 江旭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个事情竟传得这么快，不过他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在一切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王室所为之前，我不能发表看法。好了，我还要赶着去给学生们上课呢。 说完，江旭笑着与大家告别。结果他还没走两步呢，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忽地迎面撞他一下。这位年轻人行走速度很快，以至于撞到江旭的时候，差点让拄拐杖的江旭没站稳摔倒在地。江旭勉强站稳后，诧异地看向那个匆匆而过的年轻人。年轻人低低说了句抱歉，便低头快速地消失在了街角。然而当年轻人消失的一瞬间，江旭不远处的一块硕大霓虹广告牌忽然坠落在地上，发出巨大的轰然声响。江旭骤然回头看向地上的广告牌，如果不是刚才那个年轻人撞了他一下，按照他的行走速度，现在恐怕已经被砸死在广告牌下面了。这一刻，江旭看着地上破碎的广告牌，店里的店家冲出来，对方看了一眼地上的广告牌，然后一看自家广告牌竟是差点砸到江旭，赶忙跟江旭道歉，并询问江旭有没有事。江旭摆摆手说没事，然后看着那块广告牌若有所思。忽然间，他不再走向清河大学，而是转身往另一条街道走去。江旭穿过洛城长长的街道，路旁的泡桐树刚刚发新芽，阳光穿透树枝与树叶落在地面上，一切都斑驳起来。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刚刚拿钥匙打开门，家里的小加菲猫便冲到他脚边，抱着他的脚脖子不肯走。江旭愣了一下，然后展颜笑道： 露娜，你也感受到什么了吗？ 说着，江旭坐在门口用来换鞋的胡桃木凳子上，将小小的加菲猫抱在怀中，轻轻地给它挠着痒。瞬间，猫咪舒服地把爪子都伸开了，看起来非常可爱。江旭抱着猫咪往屋里走去，简单地收拾了一下猫咪的猫砂，还有猫咪的玩具，然后一同抱起来朝外面走去。他来到邻居家门口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江旭笑着打招呼： 小月儿，你一个人在家吗？ 叫做黎月儿的小女孩抬头看到江旭便惊喜道： 江旭爷爷，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 江旭困难地蹲下身子，将猫窝放在地上，然后将猫咪递给黎月儿。 你以前一直最喜欢跟露娜一起玩，现在我把她送给你好吗？ 黎月儿眼睛一亮： 真的吗？ 真的。 江旭笑着揉了揉黎月儿的小脑袋，小姑娘的西瓜头都被揉乱了，但小姑娘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露娜身上。似乎露娜和黎月儿也很熟，所以被小姑娘抱着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江旭站起身来： 好好照顾她。 黎月儿看到江旭要走，便赶忙问道： 江旭爷爷， 你要去哪儿？ 去做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总觉得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呢。 说着江旭离开了。最后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居住数十年的屋子，院子里是刚刚发芽的蒜苗，阳光正好。上午10:20，张晨统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审核稿件，结果他透过玻璃看到江旭的身影。张晨统起身问道， 总编，您不是去上课了吗？ 中午食堂做顿酸菜鱼吧，你让送食材的师傅送点过来。 啊，好，好的。 江旭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默默打量这里，然后取来一沓信纸坐到桌前。他将自己的旧钢笔吸满墨汁，然后提笔写道， 小苏，首先恭喜西北军在左云山取得大捷，听闻此消息的时候我内心倍感鼓舞。在此之前，我始终认为178要塞或许会置身事外，但事实证明我错了。但得知自己错误估计形势后，我却很高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坐在会议室里就像是个普普通通的少年。当你写下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时，我内心有所触动，但我总觉得这不该是你这个年纪能说出来的话。但此时此刻我很开心，因为我确定你是这句话的践行者。感谢你那一天守护希望传媒，这让我们知道希望传媒在坚持原则与真相的这条路上并不孤独。坚持原则和真相的这条路是艰苦的，是危险的，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但如果这条路上需要奠基者，我江旭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很高兴认识你，祝好，保重。 江旭一连写了四封信，分别写给不同的人。张晨统敲门进来，低声说， 总编，送食材的师傅来了。 江旭起身将四封信塞进张晨统手里。 啊，交到他们手中。 说完他转身打开办公室里的保险柜，从里面取出了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来，朝着楼下食堂后门走去。那里已经早早有个胖胖的司机等着，江旭笑着打招呼， 你又吃胖了。 生活条件好吗？您怎么突然 送到老地方去？这份资料很重要，不能落到有心人手里，必须得等到50年保密期才能公之于众。 江旭把档案袋塞给了他。 啊，好的，我明白了。 胖胖的司机认真点头，他犹豫了一会儿，忽然问道， 总编，要出什么事了吗？ 平日里这种秘密资料都是按时移送走的，可今天江旭却一反常态提前要求运送，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江旭拍了拍他的肩膀，从容道， 没事的，别多想。 胖胖的司机见江旭面色确实没什么慌张的神色，便放下心来。他将档案袋藏到了一个货箱下面的暗格里，然后转身上了车。回头的时候，他看见江旭认真地打量着自己，就像是要把自己牢牢记住似的，又像是一场无声的告别。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江旭望着货车越来越远，他对张晨统说道： 开车送我去一趟清河大学吧，麻烦给清河大学那边说一声，我今天改一下课时，占用一下大家的午休时间。 张晨统面色平静地去安排这一切了，江旭则站在希望传媒大楼里，看着墙壁上的几个名字，那是他们这条路上的先驱之名。李翔，调查壁垒联盟地沟油使用现状，在离开报社回家途中被歹徒刺中数十刀，当场殒命。蒋卫所，调查周氏孔氏奶业造假事件，遭报复性殴打不治身亡。简光州，岳倩、杨威、高秦荣，这一个个名字就刻在希望传媒的墙壁上，提醒着所有记者，他们要走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希望传媒的记者们一个个勇决果敢无所畏惧，但其实江旭很清楚他所认识的这些人与普通人也没什么不同，他们也会恐惧不安，也会惊慌失措。责任二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反而像岩石般冷峻。可即便如此，这些人还是战战兢兢地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人走上这条路了。就像江旭给任小素的那封信里写的一样，这条路上的奠基者，他江旭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江旭拄着拐杖走到那面刻满名字的墙壁上，用自己的袖子轻轻为每个人擦去了灰尘。张晨统来到他身后： 总编，车子准备好了，清河大学那边学生也在等着。 江旭毅然决然转身走出大楼上车。当他抵达教室的时候，教室里已经坐满了学生。江旭笑道： 抱歉，因为有事情耽搁了，所以上午的课没有上成，现在占用大家午休的时间，非常不好意思。 台下学生没有多想，大家只是说： 没事的，江旭老师，您讲吧，反正我们也没有睡午觉的习惯。 我教的社会人文与政治课，但今天我想讲点不一样的东西。在座的各位，想不想知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在干什么？ 学生们一下子来了兴趣，江旭总编可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去啊，这堂课上得值了。江旭看向一名女学生： 你猜猜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在干什么呢？ 您肯定是在调查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吧，说不定正潜藏在某个财团里面调查一手资料。 这个答案大概是每个同学心里的答案了，然而江旭却摇摇头： 不，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还在想当一位骑士呢，那时候啊我不务正业，天天吃喝玩乐，甚至有一次砸别人的玻璃还被抓到秩序司过，直到31岁的时候，我才突然觉得不能这么一直玩下去了。 学生们都愣了一下，他们没想到江旭的过去竟是如此的平淡。在他们看来，江旭应该是那种上学的时候是三好学生，大学的时候就当学生会主席的人，却没想到江旭在31岁之前竟像一个小混混一样，这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江旭淡定说道： 我告诉各位这件事情，是想让你们明白，当你们想努力改变自己的那一刻，什么时候都不算晚。说句比较俗套的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这场战争让我明白，以前清河大学还是将你们保护得太好了， 你们真的应该多去外面看看，看看如今的世界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样能让你们变得更加务实一些。我相信你们的潜力，所以当你们开始成长的那一刻，一定会飞速改变着。 讲台下的学生们忽然觉得今天的江旭总编好像有些不一样了，不仅仅是讲课的内容。却听江旭此时话锋一转， 但在你们即将改变之际，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我以下所说的每句话。当你们开始见到这社会的千姿百态后，我希望你们仍然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仍然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仍然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仍然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如今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 江旭望着讲台下鸦雀无声的学生们，他继续开口说道， 在希望传媒里有个保存着许多秘密与真相的档案库，我可能看过这世界的黑暗比你们多一些，但是我见过那么多真相与黑暗，我却依然热爱着这个世界。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们的悲哀。 说完，江旭转身走出教室，这是他在星河大学教授的最后一课。张晨统在教室外面等候着，准备等下课后开车载江旭离开，可江旭却对他说， 你先回希望传媒吧，我想一个人走走。 待到张晨统也离开后，江旭拄着拐杖走过清河大学的洪德广场，走过网球场边的林荫小路，走过学校中心滴水涌泉的雕塑。他回顾着这一切，这就是他这二十多年来每周走过的路，今日与往日并无不同。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还很年轻，那时候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这样的豪言壮语。但如今他已经老了，想到那些希望传媒墙上的先驱之名，他觉得比较值得庆幸的是，自己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一天都没有踏错过。江旭将这一切都记在脑海里，然后坦然走向校外。当他踏出校门的那一刻，隔壁街道上忽然爆发出巨大的火光，似乎有人在那边战斗。刹那间，一头琥珀金龙飞上天空，然后向下俯冲落入隔壁街道。洛城自从上次那场混战之后，安宁再次被人打破。洛城的居民开始奔逃，火光燃烧中，巨大的黑烟冲天而起。枪声，爆裂声，江旭在这喧嚣的世界里淡定自若地行走着。他在一条十字路口站定，看着对面街道上站着一位黑衣年轻人。汹涌的人潮从街道上奔逃而过，唯独江旭和这名年轻人站着没有动。江旭不再看对方，而是看着偌大的洛城。这就是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在此之前他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甚至也为此恐惧过。 但真的到了这一刻，他反而不怕了。江旭恍惚间仿佛看到身旁出现一个个虚影，有简光州，有李翔，有月倩，有杨威，他们都在对着自己微笑，还有年轻的自己。那个年轻的自己轻声问： 后悔吗？我后悔。 说完，虚幻的光影全都在他心中消散。江旭转头对那名黑衣年轻人说道： 动手吧，不要再伤及无辜了。 那名年轻人悄然抬起枪口，扣动了扳机，子弹像是割裂了人潮与海，也割裂了生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